坚持了，就能不再想念。说了抱歉，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？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，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。不知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， 让我抓住你，爱只会 时间更清晰。生命本来是个难题，别独自哭泣，至少我能给你勇气，当这世界让人身不由己，不看见幸福只差几厘米，你害怕幸福是个梦，终究遥不可及。你已经来我的怀里，伤心一起 Baby， 这是我们的秘密，当你需要我，我会伸出双手拥抱你。放弃 ，Baby， 为了你我愿意 ，Baby， 用尽每一分力气，当你需要我，我会一直守候在这里。 最爱，什么都对了，机会在哪？